经典九六九 就是 爱经典，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英奇。国内首条采用交流25000伏同相供电制式的轨道交通线路，一次送电成功，实现电通。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顺利发行50亿元人民币国债，其中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45亿元。近日，秘鲁环境部长表示，为更好的生活，秘鲁计划在3年内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袋。近日，据菲律宾《世界日报》报道，菲律宾正在考虑缩短中国游客落地签办理时间。北京市朝阳区针对低保、低收入等经济困难或80岁以上高龄有需求的老人推出上门服务，目前已累计服务8207人次。北京市质监局优化政务服务，已有16项公共服务事项实现了全程网上办理，其中4项为试点运行阶段。《大鱼海棠》《聪明的顺溜》《西游记之大圣归来》等11部作品获得本届国家动漫政府奖最佳动漫国际市场开拓奖，由《超级飞侠》夺得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心底呀，心底不能告诉你。 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迎奇。时间来到了7月9号星期一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2度，最高气温30度，东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2到30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30度左右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朝阳、大兴、丰台、海淀都在22到30度。继续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戏台寺在22到30度，九眼楼在19到28度，桃园仙谷在20到29度。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雨天行车安全的注意事项。夏天呢，不仅炎热，而且还面临雨季。遇到雨天开车呢，要打开雨刮器，及时清理雨滴。天气昏暗时，开启近光灯和雾灯、示廓灯，保持后视镜清晰。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，或者是加塑料片遮雨。行驶中呢，要匀速慢行，不要停车，不要高速通过，先换低速档，缓慢通过，中途不要换挡。如果雨太大了，就不要冒进行车，选择安全路段或者是服务区休息，待雨小后再行车。夏天游玩就要去人少清凉的盛夏秘境，比如京东大峡谷。大峡谷位于北京平谷区东北10公里处，总面积20平方公里，狭险幽深。一走进这里呢，就犹如进入了一个天然的大空调房，好不凉快。这里峰峦叠翠，山泉流淌，有诗称它谁到严冬无胜景，峡谷自有百丈冰。不管是春夏秋冬，都是个旅游的好地方。来到这里呢，就必须要走一下这个玻璃栈道，全长518米，落差100余米，建设在悬崖峭壁之上，宛若游龙，翩若惊鸿，从上面看到风景真是极好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，好多这一天你改变了我，无言来奉献，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。真谛，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，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，祈求原谅我，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。 Thanks, thanks, thanks, thanks, Monica, 谁能代替你地位，想当初太自慧，心当是艺，当光阴已渐逝，方知它珍贵。你已有衣归，负了你错爱，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。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，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，无言来奉献，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。 Thanks, thanks, thanks, thanks, Monica, 谁能代替你地位，你以往教我教我恋爱真谛，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，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，祈求原谅我，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。 Thanks, thanks, thanks, thanks, Monica, 谁能代替你地位，想当初太智慧，当是艺，当